经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岛屿下风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。Hey, hey, hey.